从古到今，四平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只要扼守此处，便可以很方便地控制整个东北腹地。正因为这样，国共双方都把四平看作必争之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军队先后抵达东北。按照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国民党正规军不得进驻苏联红军尚未撤出的城市，因此国民党军队在沈阳等待苏军离开后，伺机北进四平。1946年年初，四平的国民党官兵纠结起当地的土匪武装和各路杂牌军，建立起一支大约3000人的守卫部队，等待国民党大部队的到来。那时中央军委就已经调集了上万名干部和近10万人的军队抵达东北，这支部队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3月17日，民主联军打散了国民党纠集在四平的3000土匪武装，占领了四平城。 四平城丢了，蒋介石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就在1946年春，国民党发动大军准备夺取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史称四平保卫战。蒋介石在得知四平被共军占领后大为恼火，他命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四平。杜聿明是国民党著名将官，他和陈明仁一样都毕业于黄埔一期，是蒋介石的心腹骨干。抗日战争期间，杜聿明1939年11月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这次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准备调集6个军，总兵力约24万人，以沈阳为中心，分南东北三路，在东北展开扇形攻势，夺取四平。1946年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打响，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前方打仗，他们在后方的代表却正在重庆举行关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谈判，这是怎么回事？为防止国共之间爆发内战，损害美国利益，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1946年初，在他的努力下，国共双方同意成立一个3人军事小组，除了马歇尔，三人小组还包括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中共代表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毛泽东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的胜利来重挫国民党军的进攻，来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以战促和。当时的四野军事首长林彪打仗素来谨慎小心，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他给毛泽东发电报表示敌众我寡，四平恐怕难以死守。4月27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电报，我手中拿的正是这封电报的复印件。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至2个团，划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从1936年11月至1939年3月，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军队在马德里进行了2年半艰苦卓绝的守卫战。毛泽东让林彪划四平街为马德里，就是告诉林彪要做好死守四平打持久战的准备。死守四平可没那么容易，杜聿明派来的打四平的新一军和71军的兵力可不是吃素的。东北民主联军在经过10来天的激烈争夺战之后，不仅减员严重，而且弹药短缺， 形势严峻。 四平保卫战打得艰苦异常，从1946年4月18日到4月28日这十来天时间里，国民党新一军先后向四平南郊、西郊及东南各处阵地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双方你来我往，进进退退，阵地上的尸体堆积如山，国民党和民主联军都元气大伤，损失惨重。 当年参与过四平保卫战的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时，至今依然心有余悸。 他那个打四平，咱们就看到他那部队从后面都有督战队，他看得清楚，他那个军官呢有时候背着冲锋枪，有带着手枪，你和你撤退，你不前进，我就扫射。咱们的战士用不要督战队，那守四平的时候，那真是做到一阵地共存亡，战士都重伤，眼珠都打冒了，他都不笑。 在东北民主联军的顽强抵抗下，杜聿明率领的十万大军没能迅速拿下四平，但在后方的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是不肯让步，东北停战遥遥无期。1946年5月初，毛泽东再次向林彪发电报，要求他继续坚守四平。毛泽东在电文中说，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一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一面要坚决作战，同时要争取停战，这是不是矛盾呢？其实毛泽东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并且争取时间控制广阔的北满地区，为中共中央赢得更大的政治军事回旋空间。蒋介石呢，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他悄悄地部署新一轮的进攻。1946年5月14日，新增加的廖耀湘新六军在坦克、重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四平发起了新一轮全面的进攻。5月17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位于四平市北郊梨树村的指挥所里一片繁忙，跑步声、电话声、发报声响成了一片。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坐在一张木椅上，他的眼睛盯着眼前的这张作战地图，一言不发。指挥所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梨树，一个月以前这里还是花香四溢，可现在炮声的震颤下，梨花落了一地。四平周围现在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国民党新一军和新六军两支王牌已经会师，此刻他们正在猛攻四平东南方向约10公里处的战略高地塔子山。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刻站起身来，与塔子山守军进行联系，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再多坚持一天。很快塔子山守军回复，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极度匮乏，恐难当重任。他心里清楚，塔子山失守已成必然，一旦塔子山失守，那么四平便危在旦夕。当天晚上塔子山失守的消息传来，不能再犹豫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等不及毛泽东的指示，果断下令，除掩护部队外，其余部队全线撤退，撤出四平城。5月18日的晚上，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全线撤退，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保卫战。 一听说撤退啊，那天后来通知说把武器、弹药、手榴弹全部带到这个室内集合， 集合以后，教导员连接能宣布说我们另有任务，奉命离开四平部队啊。当时特别是三营一营不愿意离开，为什么叫我们现在离开？还不了解别墅战况，最后有的都掉泪。到夜晚见着我们12点钟离开，撤退的时候吧很有次序。 在毛泽东看来，四平保卫战就是一场为配合后方政治谈判而进行的战斗，并不能以战场的得失来衡量这场惨烈战役的价值。毛泽东在他的一份电文中肯定了四平保卫战的意义。他在电文中说，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从这份电文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从四平的撤退不是溃败，而是一边撤离一边组织战斗，将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双方数十万军队激战，四平成为绞肉机， 较量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战斗进入焦灼阶段。林彪如何才能打破僵局？答案继续为您揭秘。在整个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人，歼敌16000人。 中共中央放弃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期望。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准备继续往东北调军，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余部。为解东北军事压力，6月7日，毛泽东令陈毅在山东向国民党发起大规模攻势，歼敌3万余人。蒋介石慌忙将准备调往东北的2个军紧急投入关内战场。6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让他在松花江北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日后反攻做准备。站稳脚跟的林彪立即对民主联军进行了休整和扩编，同时清剿土匪武装，开展土地运动，建立起东北根据地。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不敢贸然打过松花江，只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 从1946年底到1947年4月，位于松花江北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先后3次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广大地区进攻，歼敌5万余人。到了1947年5月时，已经占据了战场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兵锋直指四平。这回四平再次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我们这里有一份国统区出版的《新民报》，这份由国民政府出版的报纸一直跟踪报道四平的战事。这份1947年6月12日出版的报纸的头版标题就是关于四平战事的报道。四平街酝酿大战，东北国军采取固守据点战略，待兵力集中后一举进克失地。一年前的四平保卫战中，林彪的对手是杜聿明，而现在他的对手是陈明仁，攻守位置也截然不同。陈明仁之所以采取固守据点战略，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自己在四平构筑的防御工事充满了信心。那么这位陈明仁究竟是什么人呢？陈明仁1903年出生于湖南醴陵，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东征、 抗日战争。1944年，陈明仁升任号称虎威军的第71军军长， 率部越过怒江进攻龙陵日军，在松山要塞与日军展开一场恶战，全歼守敌。之后在抗日战争中，陈明仁指挥他的71军打了不少漂亮仗，在国民党军中赫赫有名。 1946年5月，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派陈明仁带领他的71军固守四平。陈明仁来到四平之后，细致地观察了四平全城的地形，下令部队夜以继日地修建防御工事。原来他发现全城的沙俄时代的建筑和日本人的东洋建筑竟然是按照防御要求来设计和建造的。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他准备把整个四平城建造成一个巨大的堡垒。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是一座拥有10余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是通向东西南北满的咽喉要地，自然也就成了军事战略要地。四平市区附近有公主岭、梨树等全国出名的产粮地，谷物在这里集散物流，四平更成为了著名的粮食集散地。随之商业逐渐发达，人口增至11万，所以想要控制东北就必须控制四平。1946年，陈明仁将四平划分为4大守备区和41个守备驻点，派人负责把守，分区设防。同时陈明仁还修筑了各种防御工事，在城内囤积粮草弹药，做好死守四平的准备。整座城市到处都是明碉暗堡，地堡前还有地雷、铁丝网等多道障碍，地堡之间通过房屋互相串联，城外设有几道防线，城墙外围还挖有壕沟，壕沟设有暗堡，壕内筑有围墙，墙上挖有半圆立设散兵坑，墙内还挖有枪眼，可以监视和射击壕沟内是否有逃跑的士兵。 林彪攻打四平城的时间原定是6月14日下午2点，但此时天降大雨，攻城的时间不得不往后延迟。林彪低头看了一下手表，他脸上的表情有些焦虑。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撤出战斗。这回这位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定要为1年前牺牲在这里的战士们报仇雪恨。黄昏的时候，雨下的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看了看手表，之后他向总参谋长刘亚楼下达了命令，20点准时发起总攻。刹那间，四平城外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阵地上的重炮发出的吼声如同滚雷一般传来，指挥所外的天空被炮火染得一片通红。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不亚于1年前的四平保卫战。当时围攻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有10几万，而守卫四平城的国民党军队只有3万多人，从数量上看拿下四平应该不在话下，但攻城战斗却进展得艰难而缓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愉快，能和你。 永不分开，我们得做